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昨天是感恩节哈，我们也是请到了 Listen to One Listen 看好你的首位音乐人耿思翰，带着他摇滚也温柔的声音，温暖了这个冬天。我们确实有很多非常值得庆幸和值得感谢的人和事，他也让我们看到了摇滚的另外一面。当一位摇滚音乐人爱上了温柔，那么又会呈现出怎样的音乐？我相信昨天大家也听到了，希望在此之后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耿思翰，关注他带来的好音乐，好吗？这两天好像第一首歌都和植物有关，具体来讲都和花有关。我想在这个一花不发的冬天，还是听一些这样的歌，更能够让我们有一种好的感觉吧。 凄蓝风中，多少繁华入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吹落，无人回首中。似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我看见水中的花朵，长腰流出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意流出些什么，在恍惚醉中，还有些旧梦，却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看回凋零的花朵，春去。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 飘呀飘呀飘呀飘呀 来自郁可唯《水中花》，这是前一段时间综艺音乐节目，一档综艺音乐节目现场版本的一首歌曲《水中花》。你听得出来歌曲的后半段那个副歌的部分那个小小的瑕疵了吗？他唱了两遍，对吗？但是如果我不说你完全感受不到。我好感谢摄制组留住的那一段，也好感谢可唯很超强的那种控场能力，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动人的歌声。好喜欢这样的一朵水中花。我们的节目正在为你直播，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昨天是感恩节，对吗？那你最近一次的感谢是对谁说的？感谢分很多的对象，感谢有很多种。我知道很多人的谢字是说不出口的，因为总觉得会有一点见外。但是我知道生活当中也有很多那些美好的感谢瞬间。今天你和我一起来回忆一下好吗？ 空气那么新鲜，家人在我身边，感觉胜过了环游全世界。美梦虽要实现，也要抽点时间陪你们聊天。短暂的离别也会让我更加思念。 快乐来展开，很多人都讲家是港湾是城堡，我其实也很希望在下午的这个时间，在调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这档节目当中，带给大家这样的感觉。 我们往往把最得体的一面展现给外面，而把最坏的一面留给我们最亲的人。其实我知道在这个之间还有一些你可能很想说但是又不知道对谁说，那么你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私信告诉我，北京电台刘慧搜索这六个字。生如夏花，特别要感谢我的这档节目的陪伴，温柔的声音，柔情的歌曲，给这个天气变化多端的初冬带来了内心的柔软，是一种远在电波的遇见，也是在这个世界依旧觉得生活永远有期待的下午。特别好，永远有期待的下午，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五号线的天气依旧准时到达，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3摄氏度。今天天气晴好，风力不大，午后阳光和煦，适宜大家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天干物燥，注意用火和用电用气的安全，早晚温度低，各位也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的疾病。欢迎你参与今天的互动，最近一次的感谢对谁说的？ 快乐吗？为了遇见我，你落入凡尘，厨房没有星光，你有过怎样绚烂的梦，变作窗前的气球飞走了，一生牵一双小手，我把你的梦偷走，在妈妈的名字背后，那女孩回首，你将盔甲交给我，我将从你身边逃走，滴答滴始终追在身后，化作吹白你头发的风，我们爱一个要飞向天空，一个牵着线好痛，当我摔倒了回头，发觉你一蹶不动，重来过你会牵我的手吗，牵注定要放开手，像鸟儿飞走，你温柔地说我等你回家吧，哦，不怕黑，有妈妈。 家吧。 来自席琳娜·依高为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献唱的主题歌《牵一双手》，我觉得这首歌真的绝不对不只是煽情，而是在这样的悲情当中给我们唱出了温暖倔强的力量，从女儿的视角出发唱出了对这个家对母亲的牵绊和深情。向着阳光说，最近一次感谢的人必须是父母，一路相伴。还有说要感谢家人的关心、支持、理解和包容。MMM4M 说，最近一次要感谢的人只有两个字：父母。但是我从这样的字眼背后，其实看到了你们有很多的故事想要告诉我的，对吗？很多人当了妈妈之后，好像觉得最重要的身份就是这一个了，我也是不例外。我觉得当了母亲之后，我好像连自己其他的角色都已经看淡了很多，倒不是故意去忘记，也不是故意去卸下什么样的责任，而是觉得妈妈这个担子实在是太重了，不敢辜负掉。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女性朋友一定很有共鸣，对吗？真的，成为母亲，孕育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特别特别勇敢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来延展一下昨天感恩节的那个氛围，我们要对所有勇敢的女性，对天下所有的母亲，我们再道一声感恩好吗？樊兴国说，我感谢我老婆陪过我度过13年，虽然不能给你大富大贵，但是我要把最好的留给最爱的人。这一首再合适不过了。 我都会永远信赖你，无论你将我放在任何空间里，你对我的赞许是我最大的幸福。可是你要我怎样忘记你留给我 说到感谢，其实我们身边真的有太多太多值得感谢的了。燕玲说要感谢快递小哥，每天都有快递风雨无阻地送到家中。哥大爷说要感谢食堂大姐打饭的时候没有将勺子里的菜给哆嗦掉了。宝姐姐说感谢消防员，感谢的背后是好多好多的心酸。懂大家的这些心酸，懂大家在这些感谢的背后所经历的一切。我觉得很多时候说到感谢，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不能忘怀的，那是养育我们的地方。无论现在我们是不是还身处在那里， 有一种期盼常在心头流转，有一种心绪只在眼中流泛，你漫舞着波光潋滟，从哪儿弹指点，侵入我的心田，那一片星寒映着灯火璀璨，那一曲相恋唱出爱的呢喃，你荡漾着音符婉转，在风起呼指盼，柔软着尘世的曲线，写进这一条河，把所有情愫化作感动，唱一首歌。沙漠没人眼里有了脉脉烟波，只因为你是沉睡的心弦， 错是在有一场比赛中赢了周深的李维，是有一场那英哭着说更喜欢的那个李维，而被我分享到的是他的一首心弦《克拉玛依河》，让我想到了和他同有一个维字的一个作者叫田伟，写过一本书叫《花田半亩》，这是一个美丽女孩的生命绝唱，讲述了自己在身患绝症之后对生命和青春的思考，还有一些感恩和坚韧。我觉得在那个很平静的文字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很多的怨恨，没有看到很多的恐惧，而即便在最好的年龄被诊断出了癌症，他还是很感恩一切，感恩小时候奶奶的回报，感恩大学相伴的好友，感恩给予自己生命的母亲。他很庆幸自己在这个世界存活的每一个瞬间，他这么说，他说心存感激的生活，我们来自偶然，生命是最宝贵的礼物，爱你所爱的人，温柔地对待一切，不要因不幸而怨恨和悲戚，无论前途怎样，我们都要微笑地站定，因为有爱，我们不该恐惧。我被深深打动过， 把所有故事都写进这一条河， 把所有的故事都写在这个午后三点钟，希望你能喜欢城市里的这样一个角落。 沙漠没人眼里， 我是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请各位稍事休息一下，和广告稍微待一会儿，再见。 你

thank you for the time to stick around, man. All the time, John, me back and held me down, man. Pick me up from off the floor and off the ground, man. Keep it much more than 100, you a 1,000. You're more than me lover, you're more than me friend. Are you number one and you just can't pretend? Tell them already, but hear me again. Do me defend. 只是在短短一年内席卷了各大歌坛，传递强大音乐正能量的梅根，拿下了所有歌手梦寐以求、一生只有一次机会的获得格莱美最佳新人头衔，而且还获得了多项奖项的这个入围的肯定。对于短时间内的这种迅速爆棚，我觉得梅根其实并没有被这种成功冲昏了头脑，而是借由他的第二张大碟 Thank You 献上了他由衷的感谢。所以如果你也有想特别要感谢的人，不如邀请他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万语千言都在音乐当中了。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来延展一下昨天浓浓的感恩节的氛围。生活当中有多少因为一份难得的喜欢而有的衷心的祝福，就有多少这样的好情歌。这一支来自言承旭《沈月》。 想过这样遇见你，当两个路人影子靠近，看幸福的光阴一点一点落满地。 是谁把世界按了暂停？不想承认对你太着迷，不听话的小路总能把我推向你。 说一二三，点点头你就出现，能不能一二三，流星替我许心愿，让拥抱画一个圈，来说就思念，你在我心里面。如果说一二三，点点头你就出现，能不能一二三，把手勾在我左肩，我多想用指尖画你的脸，微光中定格纪念。 一个胖子说，看似平淡的每一天其实都是不平淡的，要感谢身边的每一个人，感谢每一位可爱的听友，很高兴认识大家。 心里想说欢迎你光临，变成我呼吸的氧气，你已经占据我心里所有的缝隙。 如果少了你怎么安心，你的出现稳住我任性，爱是变成小孩随时需要你在意。 如果说你三，点点头你就出现，能不能一二三，流星替我许心愿，让拥抱画一个圈，来说就思念，你在我心里面。如果说一二三，点点头你就出现，能不能一二三，把手勾在我左肩，我多想用指尖画 念。如果说一二三点点到你就出现，能不能一二三流星替我许心愿，让拥抱画一个圈来说出思念，你在我心里面。如果说一二三点点到你就出现， 我是刘慧，工作日下午三点到四点，只愿做好你六十分的朋友。我在北纬39.9，东经116.4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即便不见面也会有惦念。 黑暗中是你给了我光明，迷茫中是你给了我指引，冥冥之中是你唤醒了我的宿命。为了我你总是哄我开心，为了我你总是保留童心，为了你我绝对不会轻易去放弃。感谢你给我简单的陪伴和温暖，感谢你为我负担这不安和心安，我们所有的期盼是避难说晚安，只能隔着屏幕向另一半。没有遗憾，为你改变所有的旧习惯，走完苦尽甘来后的美满。黑暗中是你给了我光明，迷茫中是你给了我指引，冥冥之中是你唤醒了我的宿命。为了我你总是哄我开心，为了我你总是保留童心，为了你我绝对不会轻易去放弃。感谢你给我简单的陪伴和温暖，感谢你为我负担这不安和心甘，我们所有的期盼是平淡说晚安，只能隔着屏幕向另一半。没有遗憾，为你改变所有的旧习惯，请你陪我走完的美满。哦，感谢你为我负担这不安和心甘，我们所有的期盼是平淡说晚安，只能隔着屏幕向另一半。没有遗憾，为你改变所有的旧习惯，请你陪我走完情感来后的美满。 这世间有多少苦尽甘来的美满，这是来自王子明的苦尽甘来，希望在这个冬天能够给大家带来阵阵的暖意。 我觉得很多朋友在爱情上应该是也经历过很多的失望，经历过很多的失落，也曾在很多个夜晚或者在其他的时间暗自嘲讽过自己，自己或许就会这么孤独终老。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一定会有某个人来到你的身边，永远陪伴你走完这或精彩或平淡的一生，而且身边还有那么多的贵人，你说对吧？长影默默，他说最感谢我的一位舅妈撮合我父母成婚，然后呢又把闺女儿嫁给了我，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好，真的是亲上加亲。说感谢的话，不如给他们送上一首歌，给你们，来自张宇，常来啊，默默。 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可说我是那种干什么都爱经常随口说谢谢的人，一些朋友总会说我干嘛那么客气，其实在我的理解当中，说谢谢并不是客气，说谢谢是最基本的礼貌，也是对彼此的尊重啊。比如当下，谢谢这个阳光温暖的午后，谢谢你的故事我的歌，谢谢所有的遇见，谢谢给予温暖的时刻。谢谢大东，谢谢你给节目增加的那一抹温暖的色调，我的手写信已经寄出了，等好哈。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问了句好吗，眼泪汹涌拼命呀，离家的人难免牵挂，人前人后还是会害怕，看多了真假，棱角一点点磨砂，成年人表演多浮夸，你看那、我们从小小的人儿着急着长大，现在责怪岁月匆匆一刹，总说年轻好年轻人，却不早点回家，等吃苦了又埋怨不提醒他，可笑吧，我们一直习以为常的嬉笑怒骂，在现实的面前装聋作哑，父母已老却来不及独自撑起个家，有些汗是细碎的好似风沙，扑进拍打， 少年前曾经有个他，伴朝云暮下，那时候只往前跑，不离柴米油盐酱醋茶。多少年后遇过几个他，最后结成疤，叹人情世故纷杂，找不到人说说话。你看啊，我们从小小的人儿到慢慢长大，有多少陪伴算快意飞马，因为所有感情需要对方给予回答，承诺不言就应该学会放下。可笑吧，我们花时间怀念来不及的年华，经受旧伤尝遍酸甜苦辣，生有那么多遗憾随着时间蒸发，到头来也希望能说出一句，其实我不差。 这是来自金玟岐的憾，遗憾的憾，给我们讲述着岁月当中的大小憾事。我觉得也在这首歌里面让我们知道了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的这些遗憾里去懂得，去了解，去正视自己和那些遗憾的关系，然后终于再懂得争取，再懂得珍惜，再懂得感恩。我想这就是岁月的魔力所在吧。如果说在今年真的有什么遗憾的话，那我真的是想说我们说好的要帮助一所山村小学组建打击乐队的公益行动，因为疫情的关系一延再延，而昨天在上海又出现了新的疫情，哎呀，真是挺遗憾的。不过还是那句话，只要心愿在，一定会有实现的一天。不管是在今年底还是在明年开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请各位一定相信我。而且在即将到来的12月3号，也就是下周五的时候，下周五的今天，还是有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就是我们将要共同唱响一首属于我们节目的歌。这次报名的朋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谢谢大家对这个活动的热情的参与。那这些日子呢，请各位多注意看一下你们的新浪微博，如果有我回复的话，代表你顺利入围此次的温暖行动。需要大家提交一周内的健康宝的截图，同时呢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信息都需要填好，我要用来开具进门的嘉宾证件。同时呢，我也会把歌词提前发给大家，大家一定记得提前练一练。更重要的是，每一位朋友要想好一句话，到时我会放在最终呈现出来的那首歌曲里。总之，这场冬季的温暖集结，希望音乐可以帮我们长久的留存。 灯笼悬在墙，雨淋湿的小巷，听一段讲不完的故事，陪父亲喝一杯茶汤，是家乡还是甜美的梦想，熟悉的歌谣啊都随笑和流淌，说再见南辕北辙的路途，再遇见背道而驰邂逅了思念，再遇见谁对谁错的是非，说再见只为更美的再遇见。灯笼悬在墙，雨淋湿的小巷，听一段讲不完的故事，陪父亲喝一杯茶汤，